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若诸众生咬人修人可以人身智慧说法呢段经咒，咁呢段经文咧就系讲做人。我昨晚都讲咗好多，就系人生好难得，但系容易唔见咗嘅，所以我要争取时间啊，因为几十年嘅光阴咧转眼就过啦。咁既然呢个人生咁难得，我哋就要尊重呢个人生。千万不要做到这个罪，现在失了堕落，因为人生有限，这个时间呢几十年转眼就过了。很简单，例如我81年在美国回来香港作为长久居留，但那段时间我已经是50几岁而已，经过回来20几年了，回来香港即是刚才80岁了。如果以当年他们说法师人应该看到他有80岁命，那么有限的那些50几岁的那段时间等一下不经过，总算不死得去就拿到80岁了，你还捱得几多年呢？捱得几多日呢？所以这个光阴呢就是催人老啊，我们应该就利用争取我们这个宝贵的人生呢，对这个佛法多些的修学，多些的研究，多啲去用心，希望我哋嘅心咧清净啲，冇咁多嘅罪业，将来咧就得咗好嘅归宿，唔使堕落。所以我哋戒经啊，即系我哋出家人诵戒啲戒经里边讲咧，个人命无常，就过于山水，今日虽存，就明日难保啊！汝等各个一心勤修精进。善文太太冷待睡眠中意日夜摄心全面三宝莫以空薄徒切俾我后世心悔啊！应该系警惕我哋出家人嘅。其实呢以此类推咧，因为戒经就出家先可以睇嘅，可以种嘅。但呢一段经文咧就叫开头讲嘅，但呢段经文应该就系任何居士又好，边个都可以睇嘅，都可以读嘅。咁人命無常，過於呢個山水入邊啲山裏邊啲水咧，成乜流曬就好容易流咗去噶啦。但我哋嘅人命無常，光陰啊轉眼就過。所以古德講啊，嗰個想藏唔切下，太和物都不知明朝來不來啊！即係今晚瞓覺都不知道嘅咩？如果就話就係瞓覺咁，梗係住一對鞋，住一對鞋洗乾淨對腳咁先嚟上床瞓覺噶嘛。咁呢個鞋佢唔係仲擠個床頭嗰度啦，清清上嚟準備著翻工做嘢，出街咁啊嘛。但呢個人半夜就走咗啦，亦都好多呢啲咁嘅例子，數唔出咁多。咁佢半夜再清清上就唔會著翻對鞋啦，啲鞋冇得冇機會著咯喎。就係形容咧，我哋嘅人嘅生命咧好有限，唔好得對呢個光陰咧係浪費咗。我哋就谂住呢个死字，所以有啲人谂住古德讲咧，佢莫待老来科学到啊，就常将死字挂心头，挂喺我哋嘅心头，即系死啊死啊咁样。但我戒和尚虚云老和尚都觉得仲系唔够狠切，要将呢个心咧改为一个眉，即系眼眉个眉啊，就常将死字挂眉头。咁啊，点解咧？你挂一个心都会忘记啊！先做第一样，谂第一样嘢就唔记得噶啦。但挂眉咧，我哋个眉开始就咗起身，睁大眼去眨下，咁改变眨下眼嘅。我哋眨下眼就令眼哋休息，唔可以永世咧定住唔喐嘅。就好似睇书又好，睇到咁长咧，咁佢都要眨一下。咁啊，挂眉头之后你眨一眨眼而死噃，眨一眼死噃，咁人先眨几多千次、百次、万次。你哋每日都諗住有1000次、100次、1000000次就死呀、死呀、死咁。咁既然死啦，你做唔好你自己修行，做唔快啲嘅用功，所以佛在生咧，其實個故事有一次佛都話佢托缽同啲弟子，咁啊經過一個地方，有幾隻牛， 咁啊睇嗰啲牛咧要玩，啲畜生玩牛有角噶嘛，用只角咧你碰下我，碰下你啊，大家用个嘴咧你碰下我，我碰下你，我就好开心咁样，佛都睇到啊，佢就叹啊，佢影啲众生系可怜啊，咁佢第一世尊啊，佢咪见到嗰啲牛点又可怜咧，咁啊佢就咪玩几开心，话你唔知噶啦，佢话呢个地方即系呢个市镇啊。人口的有限，每日都平均所开销的要一只牛，即是这些总人口统计，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吃牛肉，即是你吃我吃总人买的，特别一人要报销一只牛，那有个做牛的生意汤牛佬，他们一次他就卖五十只，因为每日就要汤一只应试的而已，等五十只牛买翻嚟咧，等到佢哋死定噶啦，你睇佢迟早，无所谓边一只先，总之嗰个汤牛人 ，OK， 今日捉到边一只，拉边一只，佢哋就死定噶啦。嗱，咁五十只，一日你一只用乜嘢过啫？但系呢啲唔曾拉嘅汤嗰啲咧，佢就唔知道呢个死字将近，唔知道死到临头，佢就嘻嘻哈哈，大家嚟个玩。但慢了天日啊，咁啱咧就拉到佢去，你仲有咩心机去玩呢？咁啊，就算啊，你又拉过最后嗰一只，咁啊都系唔食嘅啫，五十日都过两月，即系等我你点样长命，都系过两月嘅生命中嘅汤去噶啦。咁呢个系譬如我哋人生咧都系咁上下，我哋人生咧。是很难得的，但很现实的，所以说人生难得而易失就这样了。我们人生难得就问我说过了，好像龟佛在佛上的大王面前遇到这个浮木，很难机会遇到的。例如这个须弥山今天是不穿执更加难接，在这个手指甲里面的泥少之又少，都是譬如这个人生呢好难得嘅，所以佛经唔系话中咗呢个学说，做佛经里边咧，唔系啲人可以讲当呢个学术咁样研究，就系我哋明到呢度咧，佛经里面每一句、每一个字都系帮唔到咧，顺解行证。我哋有信心研究佛法，我哋多咗个了解啦，啊，点样修行？点样去用功？我哋人生在世几层面为咩咧？要了生至死，先至为咗个人生最大个疑问，你讲咧系目标。生就死，死有生，我哋点样可以了脱呢啲咁嘅生死嘅痛苦咧？就系、是、学佛嘅人咧，所应该要明白去了解嘅。嗱，我哋了解咗之后就实行啦。你念佛嘅通过。将来念得好，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断除呢个三界嘅生死轮回。嗱，如果你参禅嘅，豁然大彻大悟啊，亦都对呢个了生死咧有好大帮助。喺一佛教里边，无论边一宗、边一派嘅学说，我哋明白咗之后咧，一定要实行，行咗之后咧先有得证啊嘛。好似我哋行路。呢些點樣？好似我哋點樣住喺屯門，咁啊點出嚟啲住咧？我哋講完翻到屯門點樣行條路咧？咁肯定就好明白、好清楚啦。雖然清楚，你要實行喎。你唔行，我住喺屯門唔出嚟唔行，就嚟唔到呢處。我講完之後翻去，我連坐呢度，唔坐車就冇得翻到去嘅。即係要實行，你明白呢個路程。咁啊，仲要實實在在咁行，先可以到達咧你所要去個目的地。咁因此人生啊好難得，就個人咧要尊重自己嘅人咯喎。嗱，咁啊，古德有幾句話嘅，佢人生難得就佛法難聞，知識難遇，性爭難逢啊。咁後嗰兩個問題咧，係暫時都唔談。一個頭兩個問題，人生難得，我哋點得到咧？嗱，佛法難聞，我哋都聞到啦。點樣難法咧？人佛法咧，都係啲人嗰啲修心養性。 不要那么繁荣，不要那么繁华的生活了。但今天的社会的人呢，我觉得追求这个名利，有钱自己繁荣的生活了，变了啦。终日在这个繁荣的社会里面呢，民主对于自己这个修心养性啊，怎样做好一个人，提升自己的人格这方面呢，就不太注重了。所以特困难民呢，就不是说他很难见到听到，人家未必相信，因为外面的环境呢太过吸引了，你未必能够呢转过来好地这个结局的法依法的修持。那么古德讲啊，个人生难得就今已得，有佛法难闻得今已闻过。如果此生不向今生道，就今向何生道此生呢？人生难得，我哋都得到了第一个好彩啦，就佛法难闻，而我哋已经闻到啦。如果唔修行啊，好都要了生脱死咧，要等到边一生边一世先至做啲了生死嘅功夫咧。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讲经的，以及你们大家发心看经的，是一个呢是最明显的目标，就是体验自己常常都要回观，自己作观，我得到人生了，实话也都听到了，我对佛法的好处能够了解多少呢，能够明白得多少呢，我们知道多少个行持呢，所以这一点呢，就在这个佛经里面都是在在处处鼓励我们不要浪费光阴，不要将这个宝贵的光阴啊时间啊浪费到每一天，你做多少不管做多少都好，你时间长你就做多些修持功夫，时间短的就做短一点。好像我们现在讲这一段就是观音菩萨以门而通，咁观音菩萨大家都知好嘅，识嘅所谓家家观世音啊，你信唔信系另一件事，亦都人之间咧，人与人之间冇乜几多个唔知道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咁观音菩萨咧，通常有四种法门嘅，亦都系观音菩萨嘅。第一就系念普明品咧，就是《法华经》二十八品嘅第一品。你好的品是讲观音菩萨三十二型的，但第二呢我们不是基咒，第三就是你啱啱发微空，第四就是你观音菩萨，这四种呢你随便修咗就够了，你做得好就得到菩萨的加庇，得到菩萨的扶持，例如第基咒好多佛教徒都过半了，大体上来讲应该都不会说不过半的了，但必咒呢里面那些字啊是不可以照这个表面这样解的，完全是译这个音，但必咒有184句，每一句就一尊菩萨的名字的，那我们念大必咒的日日都念84尊大菩萨的名字，即是日日都不打交道，日日都招呼佢，日日都叫佢，念佢，讲佢。嗱，我哋日日都同菩萨打交道，所以有乜事情咧，菩萨就唔会话唔理我哋，唔扶持我哋，阻止我哋嘅人，大家留翻留下，执嚟有理，常常一见面打个招呼啊，某某人，早晨你好嘛，咁一熟落咗咧，我哋有啲事可以要求对方咧，系帮下自己啦。嗱，咁如果你唔熟落都唔识嘅，对方同你都冇关联，佢又点样可以帮你咧？咁啊，菩萨佢要佢众生都系一样嘅。我哋唔念菩萨嘅名，菩萨咧就冇办法咧系可以扶持我哋嘅。咁啊，所以观音菩萨嘅三十二应啊，每一段里边都有清我名号，先至成为呢个基咁。咁啊有咁嘅基品啊，我就承认佢啊，寻声救苦啊，所以大家去过嗰啲观音庙，应该香港都会有嗰啲观音庙啊，有好多得到观音菩萨嘅加庇，消灾解难，或者多谢观音菩萨送个牌匾啊， 關觀音廟，但牌匾咧好少話寫其他，都係寫或者係尋聲救苦啊，或者係普門慈言啊，都係呢啲咁嘅名詞多。啊，尋聲救苦咧就是、觀世菩薩啊，固然係慈悲啊，普門慈言啊，你一定要念菩薩咁樣，我就係尋聲救苦啦。只要你喺邊度，佢就會現身咧嘅道理。咁如果你唔出聲，你唔念觀音菩薩，你又唔念普門品，又唔念大悲咒，又唔念啱啱啲八微空，冇樣你都冇樣你修行嘅，咁你有咩事情？咁因為觀音菩薩都唔知啦，咁佢都唔知你咩事，佢又點樣可以扶持你？係點樣可以加俾你咧？所以我哋每日如果念觀音菩薩，已經同菩薩啊溝通咗咯喎。我哋如果念特別咒，係好似有八十四卷都係大菩薩。我哋日日特別咒念幾多都冇問題，十遍、八遍、二三十遍，越多你越好。咁日日都同啲菩薩啊溝通，咁我哋有咩事啦？一念佢啦嚇，佢就會尋聲救苦啦。因此咧，從講嚟講去，我哋珍惜呢個人生。千萬不要是錯過這個人生，千萬不要浪費了這個人生，就人生難得了，就是而已失地作時長者而苦重，大幸內容盡則極樂，退則墮落了。昨晚這句話已經說過了，也不妨簡單提起，人生難得他就不失了他，那為什麼不失呢？事實上每一個人能够做了几多修心养性的事，好像饮酒食肉啊、奸淫啊、邪道啊，每一个人都少啲做啲嘅，最多咧你做得密实啲，冇得人知嘅人。但从呢个心理上嚟讲咧，都嚟讲呢个贪嗔痴，我结执度更高。有咗啲咁样嘅心态咧，你所作所为，大体上都系呢个良心咧。相為負責的，即是做罪啦。那一做的罪呢，從因果上來說是一定所謂以前積水點點積積的積回那個地方，不會走到第二處的，就你有這樣的因，就是受什麼果。大家常說呢，人生都是做罪多過做事，所以將來啊，我們臨走之前呢，就是除我們這個業力去受報了。但是看上这个罪意心都是堕落，所以说地狱市场的严苦重啊，一堕地狱呢很长的时间，动不动讲啲咧劫数的时间嘅，佢嗰啲痛苦是很重的，所谓刀山剑柱、镬汤怒塔、羊同罐口，呢些问题就很严重。如果大限走咗来，咪大限咧即系死期啦。我哋人生有八岁。咁你已經嫁到七十八啦，仲有兩年啫，仲可以就過埋呢兩年，你唔走都唔得噶啦。咁啊，盡則極樂。我哋如果平時咧係精進念佛，或者念觀音菩薩，或者持大悲咒，咁啊精進啊念佛念菩薩嘅聖號咧，你就可以心西方，因為極樂世界原來阿彌陀佛所統領、所教化嘅國土。亦都觀音菩薩有份嘅，觀音菩薩現在就扶持阿彌陀佛度眾生，等到阿彌陀真係化緣已不壓，佢去咗世入滅啦，亦都佢留下嚟個佛亦都冇咗啦。嗰陣時到觀音菩薩咧後補佛力嘅成佛，咁所以我哋家庭小嘅眾生嘅人啊，信佛嘅佛教徒啊，念阿彌陀佛係可以發願往生，肯定。念觀音菩薩亦都可以肯定啊，發願你往生嘅，因為佢都係極樂世界未來嘅佛，現在嘅現菩薩身，坐阿彌陀佛弘揚淨土。咁我哋如果常常念佛、念觀音菩薩啊，真係可以現世係消災延壽、免難吉祥，日後咧就會啊蒙阿彌陀佛、觀音菩薩接引。往生西方，就將我哋呢個人生、呢個生死嘅問題 就可以解決咗啦。所以做一個人啊，係好重要。而只有呢個人先至可以修行了生死，解決呢個生死嘅輪迴。其他道咧，好似畜生，佢點修行啫？佢終日成咗瞓就食，食就瞓，根本就唔知咩叫做修行。一個同畜生啊，可以攞到自己啲生命嘅世，都冇呢個出嚟嘅日子啊，因為佢唔懂呢啲嘢啊。亦都説明我哋點樣叫做畜生，我哋放生，無論放海鮮又好，放雀隻好，點解先至幫佢歸依咧？所以因為歸依佢先至放佢咧，就話等佢咧聽到呢個三寶嘅名字，有咗呢種嘅善根，就算佢做一百世畜生，咁佢做完啦，一百世過咗去啦，到嗰陣時咧，佢曾經同受過歸依呢種嘅善根咧，佢都有出頭。但問題咧就唔係話種種畜生都有咁好彩嘅喎，我哋買咗條放生嘅喎，就咁我哋買嚟，我想買咗幾多啫？就喺咁多魚，天上咁多雀，我哋都係買少部分，像我哋咁能力買少少嚟放生，咁呢個少少就算係好彩，我哋幫佢歸依，就幫佢念佛，佢哋種下呢個佛法嘅善根啊，仲有廣大無邊咁多嘅畜生。我哋冇機會買，亦都冇咁嘅能力，冇咁嘅金錢買到佢，即係大家佢冇機會歸依啦。就呢、是、個問題咧，佢點度幾多生，度幾多世，所以話盡精盡念佛修持，就生別落退，即係墮落啦。你退心，你冇機會接觸佛法，冇機會得到佛嘅法水滋潤，肯定一定墮落嘅。所以觀音菩薩佢話：若有眾生，佢想做得佢人，咁呢個人你唔成就傲人修行，修人傲佢喜歡，佢想做個人；修人咧都想修呢個人，佢想個品德。佢話：我要俾錢現人生啊，有以為是發現一個人生，呢啲佢就同時説你係人，佢亦都現個人。大家都是人就可以一斷化他，可以度他們以為是法，這個最重要的就是五戒法了。跟他說什麼法都回到人呢，最重要的是五戒前提要好。五戒就是我們說過很多，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奸淫、不妄語、不飲酒，這五條戒。大家想一想，世界上的人有幾多個人能夠做得到？咁啊做唔到咧，呢、這個人生就大有問題。唔係話我哋今生人世生就冇咁嘅著數嘅，今生做人，來生未必做到人，係有轉變嘅。呢啲道理咧，好多人都唔相信啦。法師啊，我都冇睇到，將來我做乜啫？我點知啊？總之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啊！我仲理得咁多，即呢啲咧就想將我哋話俾斷念，斷咗將來，只係顧呢個眼前。其實我哋會變噶，嗱你又將來睇唔到，你唔信啦、啊？嗱我哋睇眼前，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城市都有佢嘅法律。你住喺呢個國家、呢個城市嘅人，你就要守法守規矩。如果唔守足法法律咧，咁就冇人情講嘅。如果嚴重啲咧，一坐坐四五十年監，就坐世噶啦。少啲簡單小偷嗰啲，或者坐三個禮拜，都係叫坐個監啦。嗱，我哋都係講話呢個人坐監，佢啲係監等嚟嘅。佢係一個人。為什麼沒有人說我們是監禁呢？那我們沒坐過監啊，就沒有這個名啊。他因為犯過法律坐過監，無論時間長短，他放出來說這個人坐過監的，在社會上呢沒有地位的了，可以洗頭幾個頭。那他是個人，為什麼連監禁呢？就要做壞事咯，所以就墮落做監禁咯。其實我哋睇遠啲都係一樣啊！ 你如果你不做这个错因果的事，凡事都持五戒品良心，肯定你将来就上升，就绝对不会堕落。所以你最后几分做人，在这个人里面修行了，你一定啦吓，系佢说呢个五戒啦，说五戒，你持得好系人嘅基本啊，呢五条戒啊。例如我哋唔杀生，就得到长命嘅福果报；我哋唔偷盗，就得到呢个大富嘅果报；我哋唔邪淫奸淫，你系生生世世你个眷属，你个妻儿子女啊，都系贞洁。不会负累这个家门遭到侮辱，如果你不打妄语，你就生生世世讲话，人家都会尊重相信你。如果你不饮酒，你一个清醒的头脑，每犯任何的事情都是明白是理，辨别是非，不会乱来。那么试问这五条戒真的能够做到有多少个呢？就等于还能够保持这个人生的是不多啊。所以我们世界上的人是不少，有几十亿人口，但是海上那些畜生啊，天上飞的畜生啊，比我们人类多啊，它不止十几十亿啊。大海茫茫，你看看太平洋，我们由香港咁飞到去美国三藩市啊，都是太平洋啊。由香港飞到澳洲都是太平洋啊！你说比附得到几多的畜生啊，几多的众生啊？我们在纽约横过大西洋去伦敦，几个大英国大西洋啊，有几多海鲜，几多众生啊？真的海里面的众生和天空上飞的众生啊，是多过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啊！那就说明呢，得这个人生是不多不容易啊，失这个人生堕落呢是多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杀生息欲，这个冤这个仇这个恨啊，结得太深了。所以呢吓，搞唔搞嚟一世嘅大战，都是对住嗰啲嚟翻转头，你害我，我又害翻你，那叫天灾人祸，或者大水，或者大火。烧死好嘅，尽死好多人，亦都系一种天灾人祸，都系我哋多心多晒嗰啲冤孽啊，嚟到啦吓，翻转头揾我哋麻烦。咁啊，所以明白呢啲道理嘅观音菩萨，知道佢想做个人，修呢个人嘅品德，咁就你现个人同佢一样，咪去讲呢个五戒法，令佢得个成就，做翻一个人，唔好堕落。他说若知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就拗脱其论。我之比言，皆言其身，你而为说法。呢句呢个非人，即系就唔系人，亦都唔一定系鬼噶。我哋乡下都解释非人有几只种呢？第一地有形，即系睇得到嘅。但他又不是人，是什么呢？他是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的光辉很慢的，日头固然有日头，太阳就很慢的光，夜晚上有个月亮，有那些小小的星，我们望上的天的夜晚看得很清楚。如果他是无形，没有这个样子，没有这个光，我们看不到的。例如我们的萤火虫，好多人都見過，好似呢個時候應該好多嘅，好多鄉村都有嘅。嗰啲螢火蟲咧，佢就閃下閃下閃下咁嘅。就算天黑冇燈光睇佢唔到，由呢個閃咧不停咁閃下閃下閃下，你就知有螢火蟲飛過啦。佢呢個光咧係特別明顯嘅，睇得到嘅。所以我哋就算讀書人啲咁樣人之間講啊，個魚郎形就魚影説。家衰贫就学得住嘅，就算读书嘅人好穷冇钱买台点灯，咁佢又利用呢个夏季，利用呢个萤火，佢搵个袋啊，捉到萤火虫袋个袋里边，咁佢跳落跳落闪啊闪啊闪啊，嗰啲光咧 有得幾日就螢火蟲，有幾十盞光閃下閃下，利用呢啲光嚟讀書求學上進。咁啊，冬季咧落都吸下落雪噶喎，咁啊一片都係白雲世界。咁啊坐門口咧，利用嗰啲雪嘅反光嚟過嚟讀書。呢個就係古錢人咧都苦學，因為家窮冇錢買藥苦學。但我哋香港啲螢火蟲咧，就特別呢個樣啊，佢呢個閃啊閃啊呢個光咧係好明顯。所以咁令佢哋有形有呢個樣，但佢又唔係人，亦都唔係鬼，就係非人啦。佢係一種蟲，或者天上咧呢、這個月亮同埋呢個星星係可以好明顯咁樣俾佢睇到嘅。嗱，無形咧就個空煞消沉，咁佢叫空煞消沉啦，你就唔係睇到佢到啦，咁啊叫做無形嘅喎。你有相咧就鬼靈精啊！嗰啲鬼靈精咧，就特別嘅思想咧敏捷嘅。嗱，無相咧就精神化為土石金木，好似嗰啲土啊石啊，佢冇呢個思想嘅，冇呢個理想嘅。咁即係眾生係好多，離開呢個有形無形、有相無相咁多個類，佢就拗缺其能，拗缺喜歡啊。喜歡咧脱開即係離開佢自己本身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呢一類，佢唔想再做呢一類，脱離呢一個類，所以觀音菩薩咧就現一個同類身，就為佢咧説法，令佢成就脱離呢啲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嘅身。嗱，我説啲咩嘢法咧？主要都係叫佢啦嚇。歸三寶啊，有咁嘅機會，如果係啊，或者啦、啊、自己啊，唔好咁對外邊嗰啲物質啦、啊，唔好過分嘅追求，唔好過分嘅貪求，我説呢啲咁嘅煩，就可以令佢咧脱離咗佢嗰一類，即係佢嗰一類啦。嗰時明瞭證三十已經入國土生，呢、這個都係總結。以上嗰兩篇經文啊，由開始現佛身、現聲聞身、現緣覺身，一路至到現人身、現畜生身、現鬼身，一共一大大小小有三十二種形化身。佢話是名，即係以上所講嘅咧，就妙證嘅三十二應。咁咩叫做妙證？妙就不可思議咁解，凡係有呢個妙字咧。即係呢種事情、呢種道理咧，唔係我哋嘅心可能思想得通嘅，亦都唔係我哋嘅口講話咧可以講得佢究竟明白，咁就叫做妙。就譬如觀音菩薩啊，佢正道究竟反文文之性究竟究竟成分啦、啊，佢就可以現身咧，重體起用現身咧，三十樣化度眾生。咁啊，觀音菩薩從大悲慚裏面講啊，佢狗已經成佛，唔係今生噶啦，好耐好耐已經成佛。佢話南無過正法明如來，係現前觀世音菩薩，成就功德巨大慈悲，一身心現千手啊，照見法嘅菩提眾生，令法廣大道心，教示圓滿神咒。咁成就觀音菩薩咧，喺呢個大悲慚講啊，佢話過去好遠好遠以前已經成佛。叫做正法明如來個名，就喺呢個娑婆世界咧，係度眾生、教眾生咧，念呢個神咒修持。咁所以觀音菩薩咧，成咗道，究竟成佛，咁從體現一現種種物同類身，但佢唔使作意嘅，總之有人家念觀音菩薩念得好。觀音菩薩要尋聲救苦，唔使刻意嘅，咁就叫做妙啦。正咧，嗱，觀音菩薩雖然上面有幾十種嘅種類，當然以佛身、以聲聞身、以緣覺身都唔係問題啦。唯有以呢個畜生身，或者是呢個鬼身，咁呢啲問題就好大啦。佢雖然係以畜生身、以鬼身啊，以其他種種嘅身咧。 佢係好清靜嘅，佢冇呢一種所現做呢種人咧，嗰種嘅罪過、痛苦、習慣同習氣，佢只不過暫時以呢個大慈悲示現種種身、同類身嚟到化度佢，但佢本身咧冇佢所化度呢啲同類啊嘅痛苦、業障、習慣、習氣。既冇佢哋所做嘅同类啊，呢种咁嘅罪过、痛苦、习气啦，你话佢系咪清净咧？所以咁就叫做妙净，佢三十二应用嘅三十二种，加上呢个妙净咧，就咁所讲啦。妙开始佢离体，从呢个离体里边起呢个应身或者其他嘅身咧，去度众生，绝对系清净。冇嗰啲嘅所造眾生同一類嗰種嘅痛苦，嗰種嘅業障，咁就叫做妙淨。三十二入國土身，你入國土，從天台宗嚟講咧，就有三種嘅，有四種，最高就常直光淨土就佛嘅境界噶啦。其次就十部土，第三就叫做方便土，第四就凡性同居土。嗱，呢個身咧就現種種嘅身啦。如果入呢个十部土度众生个菩萨，佢咧就现呢个所谓他受用嘅报身。如果佢入呢个方便，入呢个方便有土度呢个二乘嘅众生咧，佢哋现呢个声闻缘觉嘅二乘身。如果入呢个凡圣同居土度众生咧，就现呢个六度身啦。有时天身，有时人身，咁有时就是鬼身，都是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做众生。所以含含他们入国土身，你哪一类种土的众生，其实就现这一类国土的众生去度他。所以这个三句的说明妙净三十二应，你入诸国土就解释呢，所以的三十二应都是从体起用的。咁下面呢就解释佢點解會有呢個三十二應咁好咧？咁大嘅妙用咧？各家以三昧，就問分物修到無作料理，自在成就。家以即係通通，所有嘅三十二應啊，度眾生呢種嘅慈悲咧，都係由呢個三昧。三昧即係金剛三昧。我上面已經講過，三昧即係禅定。金剛就唔壞而堅嘅，就譬如佢所得呢個三昧咧，金剛三昧咧，佢唔堅嘅，法體清淨，聞分聞修啊，即係聞分聞修，就即使係反聞就聞自性，啊，分染呢個不生滅呢個問題，斷除一切煩惱。咁就叫做聞分聞就叫做真修啦。咁無作妙咧，無作即係無所造作嘅。我哋家做事情係有所造作嘅。我哋幫人也好，自己做事也好，你刻意嘅啊，你有咩朋友親戚有問題，你去幫佢，咪刻意去幫佢咯。你做每一個事情，或者你做生意、做買賣，你刻意去做嘅，有你嘅理想嘅。那个菩萨度众生咧，唔需要刻意，佢无所造作。最紧要呢一类嘅众生，平时就念观音菩萨，当然咧有得沟通啦。你哋有咩灾难，不如凡事就发生啦。一念菩萨嘅名，菩萨就会沉声救苦，唔需要点样造作嘅，咁就叫做无作。妙呢種力咧係好微妙，除咗佛境界就唔係其他人才能做得到。就算其他啲菩薩做得到，佢都冇十足圓滿，因為佢究竟未曾成佛，一定要究竟成個圓滿法，住在常直光淨土，先至可以重體起用啊！咁啊，是其他嘅三土咧。是度众生啦，因为就是最高的境界，成佛只有呢个常直光净土。 咁譬如我哋啲大學嘅教授可以講咧，通通都係博士位嚟嘅。大家上面講睇到邊一科啫，佢係博士嘅程度，先可以教呢個大學啊嘛。嗱，咁再其他之外咧，好似中學啊、小學佢都可以教，即係嘥咗你教授咯，又嗰種學識啦。即係即係等於做一個教授咧，除咗教大學，佢仲可以教其他嘅中學、小學甚至幼稚園。正因為佢已經咧得到一個博士位，學術嗰一種學術嘅最高嘅境界，冇得再讀噶啦。要讀第二科，佢自己本身呢一科咧係冇得再讀噶啦，最高境界。咁以佢呢個博士嘅身份啊，佢教大學又得，教中學、教小學都得，冇問題。我哋家菩薩都係一樣啊，佢證到呢個清淨妙法身，進入呢個常淨光淨土啊，法身清淨微妙不可思議，就可以重體起用啦。就是其他十部土、方便土、同居土呢三土嘅重心咧，可以化到佢，就好似一個博士，佢得到最高呢個學位學位啦。咁其他大學啊、中學、小學，佢都可以入教師，都可以咧以佢呢個博士嘅身份咧嚟到教導佢哋。因此就叫做咧，皆以三昧聞分聞修嘅無作嘅妙力。是自在成就，自在呢即是呢没障碍的，没有难得到的。成就呢是成就这个三十五应，做这三十五应众生，他很自在，等于刚才我讲过，他无论以人生、以鬼身、以畜生身、天身、鬼身，任何一类众生呢都有他的痛苦，都有佢嘅業障。如果冇佢嘅痛苦，冇佢嘅業障，為乜事我哋喜歡脱離佢自己呢一類嘅身份咧？而以觀音菩薩救佢咧，幫佢咧，當然佢本身咧有佢嘅痛苦，有佢嘅業障，但係觀音菩薩現身度佢哋啊，絕對係清淨，就唔會啊俾啲咁嘅同類嘅眾生咧，佢嘅痛苦加重佢嘅身上，佢嘅罪過業報加重佢身上。所以咁樣咧，佢只係一種慈悲啊，度眾生一種咧，從佢呢個大悲心流出呢、這個智慧光明，係普照佢哋嗰啲業障嘅眾生、痛苦嘅眾生，係好自然嘅，所以佢哋自在成就，乜嘢障礙都冇，咁佢哋自在成就啦。我話世尊。我和以前文分文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要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我认知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咁呢一段经文呢就有两样，第一样就是明呢个十四无畏啊，第二呢就是总明一个所谓三十二应。入國土各種的來處，個世尊即是觀音菩薩呢稱呼一聲佛，佛呢就是世間出世間是最尊，佛為世出世間是最高，十法界中以佛為最尊，所以叫做世尊。我們的人啊，想找人家地做事或者傾偈都好呢，都梗系叫一声对方，阿往又好，阿亲又好，阿你又好咧，你叫佢一声，咁啊先再同佢讲话。嗱，咁啊，观音菩萨都系一样啊，有事情同佛讲话，佢一个世尊，即系你系最高嘅。所以有咗个问题啊，世俗人佢嗌和尚啊，根本都和尚唔理事啦。其实呢个话你错啦，和尚。在佛教嚟講咧，係最高嘅意思就係佢哋鬼凡師或者係親教師，你叫聲和尚即係叫聲老師，就叫一個最高級嘅老師。所以你哋唔好話隨便叫和尚鬧和尚啊！其實你話你叫聲死和尚，你即係鬧呢個死嘅老師，你好大罪過嘅。因為和尚嘅身份咧，唔係個個做得到嘅。 的確他的程度很高級的，他是鬼範師，是教授師，他可以教授你來，可以做你的鬼質那麼無煩，是教授你來。所以你好好聽叫一聲和尚，下面那些不說，你叫一聲和尚，你叫一聲叫一聲老師的已經。你下面可以問今晚不要賭錢，那些就是 你的心態而已。我們都見過很多，其實我都遇過很多，見到出家人教徒，有出家教徒出去做事的，一做呢好的，哎，今晚不用打麻將了，你醒了，我問你一句，你是不是犯了見不到和尚，你馬馬都贏錢？你問我這個問題，等於說呢，你有幾何見到和尚，難逢一次，那你就輸了，今晚輸緊了，你是不是不見和尚你就贏緊了？相信這句話沒人敢答你，咪照樣輸，咪照樣輸到風井輸了。所以呢一日眾生嘅迷信，其實你見到和尚係一件最好嘅事情，係最大吉大利嘅事情。嗱，我講個譬如，係現實嘅環境嚟嘅，都唔係話幾多千萬年以前嘅。嗱，南地啊，妙法寺，我哋屯門南地咪真係好多人都去過嘅，係好有名一個地方，一個道場都紅牆綠瓦。好大好莊嚴。咁早期個開山祖師咧，就洗塵老法師，我哋都識佢嘅，同佢好好同山師友嚟嘅。佢係香港僧群嗰個會長。咁佢有一年過年啊，我哋有個規矩嘅，或者同嗰啲好嘅同山，或者自己嘅長輩，咁啊新年咧同佢拜年啦。咁啊，佢梗係住咗郊外深山啊嘛，南地啊，通常都唔係話就喺本地拜年啦，有啲同修住喺外邊啊嘛。佢有一次佢哋坐車，佢門口都好搞到好方便，有巴士有小巴有的士，總之肯坐就得噶啦。原因就方便，絕對唔會話啦，你企喺度兜嗰台車都冇得坐。咁佢坐小巴，咁啊第九架架車都唔停得住。年初一大家就知啦，系嘛？见到个光头和尚仲衰噶，系嘛？咁冇人听嘅，其中有家咧，就算系好或者生意唔系几好啦，系嘛？佢就停咗飞上去，真系奇怪喎！呢、這个的士司机啊，问呢个小巴司机，呢、這个小巴每一次来都系满座，一年到晚啊，每一次来去都系满座。咁啊，佢唔单话生活好啲啦，可能佢赚咗多少钱添啦，系嘛？所以他第二年啊，他老祖的年初一就是年初一登上他出来去拜年。那这个就是事实，这个真是他跟我说的，这个太上法师未曾往生前他跟我的孙太说，我说你是闹和尚，他说好啊，和尚见和尚好事哦，他就说这个事就给我们听。正如我们说呢，你見到和尚就突起嚟時就光頭啦，啊今日輸緊啦，唔好賭馬啦。我先問你有幾多見和尚？你係唔係唔見和尚嗰晚你就中頭彩幾千萬咧？係唔係打麻將啊？你就奉旨贏咧？呢啲咪就迷信咯，就係對呢個佛教嘅認識唔夠啊。其實和尚嘅程度就好高噶，係叫做鬼範師啊，係叫做親教師啊。你叫我聲和尚，你就已經啦。是尊敬他的，但是我师父的嘛。就算是下面不要说他的和尚，那你就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是你的模范，是你的福田真啊。所以如果你不是这样的，那迷信咯。所以都是属于一种障碍。林家庭师我和世尊就叫我姓佛，等我的念佛，我们有规矩的。例如我叫我聲某某人，你不可以說在哪裡，我在這裡，誰叫我，不可以說你叫聲阿彌陀佛。例如我叫我的徒弟阿恆啊，他就阿彌陀佛，師父有什麼事啊？我叫聲華基啊，師父有什麼事啊？阿彌陀佛。這個是一個口頭禪，即是念一句佛，不要說其他東西，念佛是最好，是最好的尊重的称呼。所以觀音菩薩他是古佛再來，他尚且見到佛， 有佛有什麼同佢講俾你聽，世尊嘅十種通號之一，叫做十界獨尊號，十個界中咧，以佛咧為最尊，以佛咧係最高，佢叫世尊啦。啊，我復以此聞分能周金剛三昧無作妙力，此就説明咧，我除咗以上啊聞分能周三十二應之外，咁我復即係再次復，即係再次點解？我復再次已經聞分能周金剛三昧。嗱，聞分能周咧，就佢呢個反能能自性內不隨啲嘅時間，外係不隨啲嘅音聲流轉，所以明光獨照，永脱根塵，就係究竟咧成就呢個不生分別嘅問題回歸，所以真如妙性啦，涅槃妙體，金剛三昧。我哋講嘅金剛就呢種定咧，可以講本經嘅首令二王大定啦。呢種定能為一切嘅煩惱業障，你得到呢種定咧，真係咩業障都消除噶啦，咩煩惱都冇噶啦。就反過嚟，一切嘅業障煩惱唔可以破壞呢種禅定。所以咁樣叫金剛禅定，亦即係首令二王大定。嗱，咁啊由定起用啊，正到呢個金剛三昧禅定咧，從底起用，道眾生就無作妙力。我哋上嚟講過啦，佢係與諸十方三十六菩提眾生就同一悲養，與諸十方三十方就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加上上方下方，成為十方咯。嗱，三世即係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即是橫遍十方殊同三世，包括所有一切的了，六道一切的眾生，六道即是六條路，我們講過了，三善道的人天阿修羅，三惡道就地獄的畜生，這六條路有三條是好路，有三條是很難行的路，六道裡面一切的眾生是痛悲兩故，痛就是相同，悲呢就是悲哀，这样在菩萨这一方面来讲，就是悲哀众生啊，业障深重，不懂得修行，不懂得修行佛法，所以呢罪业本身而堕落。在这个众生这方面来讲呢，就是自己都有佛性，由於不尊重自己這個靈性，因此造業而墮落，那就菩薩悲，眾生就悲了。你仰呢就是仰望，在眾生份上自己因為墮落很悲哀，就仰望菩薩對他救度。而在菩薩這方面講呢，對那些眾生既然有佛性是可悲，罪业深重而堕落，所以仰望众生同一佛性之故啊，咁啊佢哋众生与菩萨都仰啊，加埋同悲仰故咧，菩萨与众生都系同一个悲仰，因为同悲之故，菩萨就不众生嘅苦啊，因为同一仰望之故，菩萨就与众生嘅乐，所以就同悲仰故咧就系菩萨与众生嘅乐。众生的苦，亦都可以讲咧，众生与菩萨是同一体啊！菩萨所证是证众生之所迷，众生之所迷是迷菩萨之所证啊！嗱，咁啊，众生就是菩萨心里边要度的众生，菩萨就是众生嘅心里边所仰望的菩萨，等于话众生与菩萨咧系同一体之故啊！所以菩薩呢就以佢呢個無緣嘅大慈悲，在在處處係度眾生，話佢就同一悲仰啊！佢令之眾生就於我身心，就令到咧所有十方十二道眾生咧於我呢個身心身就係發身，心就係大慈悲啊！嗱，發身咧係我哋嘅理體嚟嘅。可以講人人本具，係個個現成， 缺乏正知唔会增加丝毫，丧心迷之唔会减少丝毫。即使我做矮仔咁细只，我哋喷口气都已经吹咗佢走噶啦。但系佢个佛性咧，同我哋咧系完整无缺。由于迷，吹热受波啊，有啲身体好大，好似大笨象水牛啊，就好大个身材啦。长颈鹿好大身材啦，咁矮仔咧就好细嘅。无论大身材、细身材，我哋呢个佛性咧都系缺虚空。尽法界无有减少的，咁既然系无有减少啊，所以菩萨正到呢个法身你睇嘅时候咧，咪就道众生呢个起一个大慈悲心，起一个无缘大慈啊，而呢个光明系普照呢个众生，位于我身心咧，于我观音菩萨正到呢个法身。而起呢个无缘大慈悲咧，去度众生，度咩众生？佢就获十四种无畏功德啊，获呢个德啦。呢个德咧就唔系刻意去得嘅，系好自然。好似我常譬喻，你读到一个博士嘅位咧，就好自然，或者大学请做教授，啊或者啦吓，诶中学请你做校长，呢、这个啦好自然嘅，佢唔系刻意去求人。我是博士、哦、你要请我做校长吗？做咩？他不需要咁样求人，反而人家地咧求佢，知道佢有咁高个学术嘅地位，系个博士位个最高嘅、哦，所以咧好多学校啊，大学又好，中学又好，就请佢咧做 professor 做教授，兼做校长，咁又叫做获，即系咧唔需要刻意，系好自然得到嘅嗰只获。是十四种一共响所有十四种的无畏功德，嗱功德大家都知道噶啦。所谓咧，如果我哋一定系俾钱结缘，嗰啲叫做福德。我哋功德咧，所谓修德有功，在呢个修行呢方面啊，用功呢方面咧系有所得，咁就叫做功德。完全咧，而呢个福德咧。是两件事，加上讲功德，无畏呢？嗱，畏就是怖畏，即是惊慌恐惧，咁就叫做畏。无畏呢，即是无所怖畏。嗱，我哋众生好多怖畏噶，所谓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讲唔出咁多嘅问题。所谓苦恼人生、痛苦人生啊，由一出世系哇哇坐地，佢喊几声开始，一路到佢百年归老啊，呢一百几廿年，可以讲每一分钟、每一个时刻都系在一个痛苦中啦，系过日子啊。不过众生就如此，系苦中求乐，唔识得点样去离苦。去念苦，所以咧在在处处，好似行山遇到大火，你话惊唔惊啊？好似早两年我哋烧过一个山咧，烧死好多人，嗰啲唔烧死嘅仲惨，要补皮，要割自己嘅皮补呢个烧伤嘅地方，仲痛苦。又或者去旅行，好似上一次印尼大地震呢个海啸啊！真的很短时间就死了几十万人，你说是不是很惊慌，是不是很惊的？遇到这些这样的环境是人都惊的，所以他说无畏呢，菩萨就施他这个无畏布施，令他在这个有所怖畏之中呢，得到是无所怖畏，是安安乐乐，舒舒服服。所以布施就六道法之一，行菩萨道即行六道法，第一道就叫做布施，由布施就度咗呢个悭贪，度咗呢个孤寒。那个布施有三种，一种系财施，第二种叫做法施，第三种叫做无畏施啊。嗱，财施就好简单啦，总之肯发心，唔一定讲俾你千万嘅，或者系十蚊、二十蚊都可以嘅。例如人哋放心， 你咪俾十蚊二十蚊都冇問題。或者行過街睇個雀仔，一二十蚊買佢放咗佢，都係叫布施啦。咁第二個就法師，就係、是、所有一切聞經講經說法嘅大德用居士，佢用佢所自己所學嘅佛法同佢哋解釋，令到對方聽咗之後咧，係發心學佛修行，係一個最好嘅事情嘅。第三無畏師咧，點講無畏師咧？就好似我哋通常講放生啊，因為我哋放海絲嗰啲魚，如果我哋唔放啊，佢就肯定係俾眼界一刀，因為佢冇得走，冇得逃避嘅。當然我哋買亦都唔會買得好多，盡能力。咁就邊俾我哋咁樣選到買中嗰啲咧？佢恐驚慌，恐怖畏，俾人跟住解佢一刀，攞佢個命，將我哋放咗佢咧，令佢在呢個驚慌怖畏之中，俾人家準備解一刀啊！咁啊，恐怖嘅環境之下，從此歸翻大海，走到海外。海裏面遨遊，自由自在，咁咪無所怖畏咯。所以講無畏咧，就是、眾生有種種嘅怖畏，好似火難啊、水難啊、賊難啊、刀兵打仗嘅難啊、鬼難啊，種種嘅災難好多啦。咁啊，如果念菩薩嘅名號咧，就會得到無所怖畏。咁啊，一共有十四種，下邊講噶啦，一共有十四條，或十四種。無謂功德獲就得到，總之你肯定菩薩嘅名。呢十四種嘅部位裏面咧，你只要稱菩薩名，或者念啱啱一翻嚟看，或者持大悲咒，或者讀普門品呢四種嘅邊一菩薩法門，唔需要全修，隨便修養就得啦。最緊要專，唔好咁雜。你念咗其他多咧，個心啊生亂啦。所以舊時咧，我成日去外邊講經啊，嗰啲人話俾我聽，佢話法師，我話俾你聽，我個人念好多經㗎，我修好多行㗎，之後到我又咩經咩經咩經咩經，人諗就我哋咩咩話，佢仲巴閉到我哋，我哋都過咁多啊，咁入邊佢就趕路，佢啲世俗人好多嘢做㗎嘛，應酬啊，上班啊，邊有啲時間人我就趕啊，我話你趕就冇用啦。我哋個心係散噶嘛，就係賺我哋唔需要咁多噶。你一樣俾阿念祖普門品，你哋一生一世仲普門品。你唔特別就，你哋一生一世特別就等我係其中之人啊！我自從十六歲出家，師傅教我個念祖就好深嘅，一下教就好難讀。咁你先學特別就，係觀音菩薩嘅咒語。咁我學咗之後咧，我就受咗開精進，今年八十歲啦。咁樣練咗幾多咧，我亦都冇數計。總之我得閒諗起，我就練幾遍，諗起就練幾遍。咁啊專一啦，所以好多問題咧，好多自己嘅災難啊，都逐咗嘅大步攬過，都係化呢個災難成為吉祥，都係專一啊。所以你哋修行。唔可以太多，太多咧趕頭趕命，呢樣未完就趕嗰樣，係唔好噶。個心咪越咁咪越散咧，點樣專一啫？等我哋稱呼人，你係稱呼一個就俾個專一啦。你一下稱呼幾個，個心就散啦。嗱，你個聲音咧，只有大細就可能聽唔到添。你係同樣嘅道理啦。我哋修行，你個緣響邊度？你咪照咗佢念，冇問題。所有佛法都係好嘅，絕對唔會話令你墮落。你肯修，你肯行，你肯做，一定呢個結果咧係上升，唔會下降。咁所以呢個十四種咧無畏功德啊，每一段都有一句清我名號。但係呢個標題冇呢一句，咪就漏咗呢一句嘅。我哋可以啦嚇，做咗先可以加翻上去，順啲講嚇。其實普門品啊，裏面有嘅。佢一開頭就講佛個無盡意菩薩，日日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 民事官世音佢一心清明，就官世音就即时官权阴升，就皆得解脱。你有咩灾难，你一定要叫菩萨，你要念菩萨，念特别咒或者念普门品，你同佢沟通，佢先就可以咧有机则应，无咁不通啊嘛。你都唔去沟通，佢都唔知啲咩事。你平时都唔会打个招呼，佢又点帮你？点样保佑你？点样加持你咧？所以每一段经文都有佢一心清明。但我哋呢种下边嘅十字种无畏咧，就冇呢一句嘅，冇呢一句，我哋喺个灵珠众生下边咧，清我名号，就解得解脱啦。就比我呢个问题顺啲。咁呢个问题咧，留到下边一样一样讲啦，先至再另外解释。但系话如果嗰啲众生啊，同我菩萨系同悲养故，所以我哋灵珠众生咧，于我呢个身心啊，得到十四种无畏嘅功德。咁啊，边十四种咧？第一者，即系话第一种啊，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就即得解脱。呢一段咧就系总讲嘅。就不是说分享什么苦什么苦什么苦，只是说呢众生有苦念菩萨名，菩萨就观其音声即得解脱。所以第一种就是十四种无畏中其中的第一种，他由我不自观音，自观音呢就是我们的众生被这个音声呢转了去，对这个好的音声赞叹你两句呢，成个人欢迎到不得了。那些坏的人他们或者批评你两句，或者无视一次诽谤你两句，你听到呢已经真的不忿气了。如果不明白这个音声如幻，好的你心有欢喜，不好的你心一个所谓厌恶，都是不了这个音声如幻。在这个音声里面呢执着，那就如痴了。因为音声就成为贪嗔痴，就被这个外境转了去，将来就难免堕落。但是因为不自观音呢，他自己呢观这个音声，他观音声不过他的音声如幻，不会被这个音声转了去，不会以这个音声起种种的分别，所以由不自观音吧，不会随这个音声流转，即是反问自性。就以观就观者，以观第一个观呢就读观，第二就观，加上以观观者，第一个观呢就是妙观察字，第二个观呢就是啊这个不生不灭的文性，以观观者就以这个无分别字，以这个妙观察字，咁啊观音声如幻，收这个反文文自性的功德。那么一心反文，一意反文，就随这个外边的音声流转了，所谓入流亡所了。为是观观者，就令彼十方苦恼众生了，就能够令到十方的苦恼众生，只要入菩萨呢不被这个音声转，自己得到解脱。咁以自己过量嘅身份令众生都想解脱啦，所以令到十方苦恼嘅众生啦。头先我讲过，苦系有好多，咩苦咩苦咩苦，系有好多个痛苦。嗱，脑咧就系脑害啊，我哋有痛苦就好脑害，我哋都好烦恼嘅。如果我哋清我名号，所以这个众生下面呢就有一句是清我名号，但我们讲就可以这样讲，但我们印经呢就不可以加这上去，因为呢它本身没有的，我们对佛经的文字呢 就唔可以加，亦都唔可以減。我哋照講，不過咧講佢呢個意思，順住呢個經文咧，應該十方苦惱嘅眾生啊，如果稱我名號，我先可以觀其音聲啊。如果咧十方眾生觀其音聲，佢都冇音聲，冇念你個名，冇稱佛名號，稱菩薩名號，你又點樣觀佢音聲咧？所以呢個十方苦惱眾生之下咧，有一句稱我名號，或者念觀音菩薩，或者念啱啱發妙行，或者特別就你做保唔穩咁啊，稱我名號啦，咁有音聲啊嘛，所以我就觀其音聲啊，令佢得到解脱。在呢個《悲花經》裏邊講，觀音菩薩往昔喺寶座佛所行菩薩道嘅時候咧，佢曾經發願，佢如果我將來行菩薩道嘅時候，成道嘅時候，如果有苦惱嘅眾生稱我嘅名號，唔能夠令佢脫苦嘅，我就誓不成正覺。當時寶座佛受嘅個下善男子，你真係大慈大悲啦，所以叫佢名叫做觀世音，即係觀察世間上嘅人念菩薩聖號嘅音聲，你咪救苦，即係尋聲救苦啦。所以到咗咧，觀世音呢個名咧就係咁樣嚟啦。咁啊，苦咧真係好多講啊，通常都係三苦八苦。嗱，八種苦咧就係生老病死、愛別離、冤憎會、求不得、五陰炽盛。嗱，呢八種咧有呢個心理嘅，亦有呢個肉體嘅。咁啊，生老病死就係肉體嘅啦。嗱，我哋有呢個肉體啦，阿媽生我出嚟，佢有呢個肉體啦。不過細個啫嘛，唔識嘢啫嘛。嗱，我哋漸漸長大，由 B B 變得少年，由少年變得中年，由中年變咗老年，咁咪老咯。嗱，有老就有病，好似我今年咧80歲啦，真係好多病。我做過三次風，做過兩次風波仔手術，咁啊唔死啦，算係好幸運，真係菩薩加俾你添啊！嗱，咁我哋有呢個生啊、老啊、病啊、死啦，呢啲係我哋肉體上嘅痛苦。嗱，咁後邊嗰四種咧，就求不得啊、愛別離啊、冤憎會啲咧，就是、心理上嘅痛苦。嗱，你求不得，即係你想求一樣嘢，例如冇仔就想求仔，冇女就想求個女，生活環境唔好，你想求富裕啲咁多，偏偏求唔到，你話係咪痛苦啊？所以求不得就係痛苦，呢個係心理上嘅痛苦，係你個心想求男仔求女仔，想求心啊好啲，係你個心理上嘅問題，你心痛苦啦。嗱，咁啊冤憎會苦咧，俗語話冤家路窄，例如我同某一個人咧唔對，咁香港價大幾層層高嘅，朝朝上班或者晏晝落班咧，同一個電梯，你話碰頭碰面啊，都係眼冤嘅，呢啲我哋冤憎會苦啊，都係心理上嘅病喎。大家會面，對方又唔中意自己，自己又唔中意對方，連打個招呼都多餘噶啦。你話係咪心裏好痛苦咧？能愛別離亦係痛苦。所謂親人去世，邊就更加痛苦啦？等到今日，因為交通發達，好多人送啲仔去我留學嘅，咁係放假先至翻嚟見一見自己。咁平時唔放假，佢要翻學噶嘛，佢要讀書做功課噶嘛，打個電話算係唔錯。你想見佢一面係好難，做父母做長輩係好掛住佢啲晚輩，但係偏偏佢想讀書要栽培佢，唔俾佢讀書，將來點樣社會想揾食咧？咁啊，因此咧，佢哋生嚟就唔係死別，係生嚟。現實咧，再生大家都係生生動動嘅，就分離。日子有物聖誕節啊，或者過年啊。嗰陣時咧，仲要佢功課唔忘， 先至翻嚟唞幾日假，見一見面，都係一種嘅心理上嘅擔憂啊，喺心理上一種嘅痛苦啊。所以生老病死就係肉體上嘅痛苦，呢、這個外邊嚟冤憎會求不得，就係呢個心理上嘅痛苦。最後第八種咧，叫做五陰炽盛苦，就嚟、是、個總結啦。即係我哋點解有呢個肉體痛苦，有呢個心理痛苦，有呢個五陰炽盛啦？五陰就係色、受、想、行、識。第一個色就是顏色嘅色，即係色身嘅色啦。第二個受想行識就是呢個心法，咪受好似一種感受。每一個人都有感受，肚餓識得佢揾嘢食。咁啊，覺得乜感受得咧？頸渴咯，咪樽可樂飲下。啊，好似今日30多度喎，盡量除唔多，除咗啲衫，要著出街就咪薄薄地嘅涼爽啲嘅。啊，家下-10度咯喎，落雪喎。着多幾件，仲有啲厚嘅衣服，呢種就感受啦。想咧就係理想，我想將來做咩咧？我想將來做律師，你咪收呢個法律行咯。我想將來做個會計師喎，你咪讀呢個會計學咯。我想將來做醫生喎，你咪讀醫科咯。咁醫生就好多種噶喎。咁你咪中意邊一種，你學邊一種啦？呢啲就係理想啦。嗱，第四就行，行就係呢個做作。我哋有理想，你要實行啦。行即係行路啊，咪做作咯，即係去做咯。嗱，咁啊，最後咧就係、是、呢個色音，就係、是、知識個色。就所以一切過去嘅現嘅環境嗰啲種子落到呢個第八色中。咁啊，加上呢個色受想行，嗱，第一個色就顏色嘅色，咪我哋嘅肉體咯；呢個受想行色，咪我哋嘅心理咯。而因為有呢個色受想行色呢兩呢、這個總名詞，具足色心意法，就表示我哋一個人咧，呢、這個組織離唔開呢個五音，因為有呢個五音組織存有我哋呢個人體，所以我哋有呢個色身。而有呢個生老病死嘅痛苦，我哋有呢個受想行呢個心理，而有呢個心理嘅痛苦啦。總要個眾生做一個人，有錢又要有錢嘅痛苦，冇錢又有冇錢嘅痛苦，環境好，環境唔好都有佢嘅痛苦。人生在世啊，離唔開一個苦字。咁啊，既然係苦啦，所以我哋咧就要爭取時間，好好地咧，要解除呢個人生嘅痛苦，亦即係佛咧出世説法嘅目的。一切啊，都係為眾生而説啊。在呢個《大彌陀經》裏面講啊，佢話善人行善係從明入明，惡人行惡亦都係從明入明。但善人行善咧，從明呢、這個明就光明嗰個明。我哋一個善人做善事或者修行，從光明再進一步就又係光明，咁啊特別光明咯。如果惡人行惡啊，已經唔好啦，再做啲唔好就從明明呢、這個暗明明暗嗰個明啊，即係幽冥嗰個明啊，即係靈界嗰個明，明就很暗暗啊。咁你已經本身係做惡啦，惡上加惡，總係唔做善做惡，總係黑上加黑。跟住話誰能知者咧？呢一道理係邊個先至知道嘅？讀佛之義啊！所以佛出世嘅目的咧，都係勸眾生、教導眾生，除咗呢個黑暗嘅幽靈，除咗呢個壞事，我哋趨向呢個光明嗰個明啊！要多做啲善事啊！好多人話香港咧係一個福地，天真好多都大滿冷過，呢個亦都係我都承認嘅。嗱，好簡單，例如每一次咩東華三院啊、公積金啊、諸此類嘅啦嚇籌款咧，固然嗰啲有錢人家一張支票唔張台咁大，100萬、50萬或者500萬、1000萬冇問題，佢做得到，佢有財力， 薛坤成佢今晚捐一百万捐起身咧，一夜之间就赚翻一百万嘅。呢个本来好事，响发心捐出嚟，但我哋唔好忘记又讲唔紧，冇钱啦吓，一条龙咁样，啊陈宅系二百，李宅咧就三百，何宅咧就一千，呢啲咁嘅小数一条龙咁样去睇睇唔清楚，呢份善心咧唔简单噶。呢啲咁嘅三两百咧系嗰啲家庭主妇啊，识得处理家务，知刻识言，咁啊丈夫俾佢啲份家用咧。盡量咧係慳就慳，減就減，儲上嚟三幾百咧，準備治病或者雙級受睇下醫生嘅。但佢都捐出嚟呢筆錢咧，唔係簡單嘅，亦都表示香港人咧對呢啲咁嘅公益事啊多多發心。所以香港咧總算平平穩穩咧，有咩問題好似渡過啊？都係我哋嘅善心啊，所講都係聰明入明啦。是我们善心所得来的，所以众生呢业障深重，不肯呢信佛的教导，依法修行。佛教呢不是迷信，我们信解行证，第一有信心，不是说信就得了，不是说信你就合法通过，还要了解，了解都不算，我明白了怎样修行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还要实行，有实行就得到这个正果，得到这个好处。所以佛教呢不是迷信，是正信，其中离开这个因果两个字，所以很重要。那么众生呢有苦恼，称我名号，这是加多一句，因为称我名号就是我就是观音菩萨嘛，我哋念观音菩萨，众生有苦、有灾难、有不如意，或者有疾病嘅痛苦，我哋念观音菩萨啦。咁啊，念观音菩萨咧就有基感噶喎。咁菩萨咧听众生称佢名号嘅音声咧，佢就沉声救苦，令你即时就得到解脱。你有咩困难，任何一种都解脱咗呢个困难。呢一方面佢哋显示观音菩萨嘅大慈大悲、慈光普照啊，亦都系众生咧对菩萨嘅信仰。所以呢处咧，十方苦恼众生之下，应该有一句称我名号，先至菩萨观其音声，令佢即刻解脱。嗱，呢文咧在呢个普门品里边咧有呢啲嘅，其实呢处个沙二咧同普门品都差唔多。普门品啊，每一段灾难沉先救苦都有清我名号，一心清明。但呢处冇，所以一定都要加翻上去。但我哋会印经就唔好加喎，佢本身系冇，你就唔好乱加啦。不过我哋讲咧，个嘴讲咧，佢有咁嘅意思。如果冇咁嘅关系啦，菩萨观其音声，咁我都冇出声，冇名观音菩萨嘅名号。又冇做保持神秘咗，又冇做保元品，佢点样观我嘅音声，听我嘅音声啫？所以呢个问题咧，一定在呢个苦恼众生之下，加多一句嘅意思就清我名号。念我哋有苦难嘅众生咧，念菩萨名，咁啊先至菩萨咧观其音声，系沉声救苦啦，令佢即得啊，即时得到。这个解脱，等这个就是总说的。众生有部位有苦，但有些什么部位有些什么苦呢？这些就是总讲是有苦有部位，未曾列出一样一样。那下面呢有二者呢，下面一共有呢十四种部位，什么刀难啊、水火难啊、冰贼难啊、鬼难啊，一共有呢十几种，不多。下面咧就個別解釋，係個別嘅發揮啦。佢話二者知地旋伏，令諸眾生涉入大火，就火不能燒啊！二者就十四種無位裏邊係第二種知變嘅旋伏，知屬於呢個耳根，見屬於呢個眼根，見係眼啊嘛。呢、這個耳根同呢個眼根咧，就頭先講都屬火啊。是属于火的旋伏呢，就是反问文字性， 叫做反變變自性，咁啊唔隨呢個外邊個環境所轉，係反民自性，反見自性啊，就個旋轉呢個妄心，係復歸一體真元妙性，咁就叫做知見旋復咧。嗱，咁啊眾生都係有火，菩薩佢心中個內火已經係消除，就能夠啊幫助眾生咧解除呢個火難，所以就令諸眾生啊，如果稱我名號咧，就持有大火。假使入到呢個大火裏邊，就火不能燒啊，火不能夠燒死你。嗱，呢啲咁好多故事嘅，嗱，從前在呢個工作嘅時候。有一出家人，他的名字叫法治，是一个出家人来的。那有一次呢，他就在外面办事，那经过一个大山，山有很多草的嘛，那他在这个草堆里面走一条很长的路，而且从这个秋冬季节，那些草都干枯了，草都突然间能够放火，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些草又乾又長，乘着這個風勢呢，他們很快就燒到來了。那這位法智和尚的大德呢，他想想走都走不到了，都沒得避，你要走都走不到，那些風吹都趕不快，好像說死定。那他就索性猛然放下，他就打坐，所坐的那些草叢打坐呢，就是念觀音菩薩。咁念得冇幾耐咧，嗰啲火就越燒就越近啦。雖然未能燒到佢啊，但嗰啲火嘅熱力咧已經前後左右咧包圍住佢噶啦。嗰啲熱力將佢一焗，佢都暈咗，好似死咗。究竟幾耐時間咧？佢自己都唔知道。所以後來佢就醒翻，想舉眼一望。前後左右嗰啲草燒曬啦，但係佢所坐打坐嗰啲草嘅地方咧就冇燒，即係等於話佢打坐前後左右嗰三四尺嘅地方嗰啲草咧就冇燒到，三四尺以外嗰啲草咧全部燒曬，就係燒淨佢中間你坐咗佢自己打坐嘅觀音菩薩，咁呢啲就屬於咧佢遇到呢個火難。他们一心一意啊，还是要死的了，不然就未死前呢念观音菩萨，希望得到呢菩萨的慈悲加庇，免除这个火难。那么果然呢一心念观音菩萨，真的那些草烧到距离他啊三四尺到就烧完了，不着了，这就属于呢菩萨的大慈悲知所加庇啊！咁另外一个故事咧，从前苏州昆山嘅地方有一个咧姓王嘅人，咁佢都系信仰观音菩萨嘅，佢系信佛嘅，亦信仰观音菩萨。啊，咁我哋中国四大名山啊，普陀山咧就系观世音菩萨嘅道场。咁啊，今日嘅潮汕又方便啦，可以坐飞机去。遠啲嘅，如果近啲可以坐船，咁寧波一定要坐船先去得到嘅。咁佢咧為著表示自己嘅誠意啊，見觀音菩薩，佢就發願食三年齋。咁啊，三年齋食咗啦，入朝普陀山。咁啊，嗰人咧，佢自問咧食素三年，因為食素咧就係最慈悲，傷害眾生。觀音菩薩以大慈大悲出名啊嘛，咁你食素唔殺生，你已經係符合觀音菩薩嘅慈悲啦。所以總之係好好承擔呢個人。咁啊三年齋期滿啦，佢哋朝普陀山啦。咁啊剛剛上船，船未開山已經上船啦。咁啊家裏嘅人咧，匆匆忙忙就報告，佢哋屋企火燭啦。如果任何人聽到咧，都梗係放下嘅，就唔去朝觀音菩薩噶啦，等人翻去睇下先。其實佢就唔係， 佢就好冷靜咁咧，日本係唔得，繼續前進，唔會留。佢全部都係啱。你日即係話，日本就翻嚟睇，都已經燒咗啦，也只有善後，或者起翻間。咁既然係咁啦，咁啊早嘅起，遲啲起都冇問題啦。索性咧維持自己嘅資源，佢做嗰個山先。咁佢做嗰個山咧，當然都唔係一人兩人嘅事啊，經過好幾人。咁啊，全部嗰座山咧，有觀音菩薩嘅地方，佢都會叩頭頂禮供養。咁啊，完咗啊，就回程。我整翻個屋幾奇怪，前後左右嗰啲屋全部都燒曬。待佢建呢間屋咧，安然無事。咁呢啲咁嘅成績咧，係好多好多嘅。真係啦嚇，都係顯示菩薩咧對眾生一種嘅無緣大慈悲。我哋最緊要咧要相信眾生實行念觀音菩薩，或者念喇嘛啲八味號，或者念普門品，或者念啲咒，呢四種嘅觀音菩薩嘅範圍，但你唔需一定要全部念曬，你就可以專心一樣。呢四樣之中，你認為邊一樣幫你有緣，你就念邊一種。你一條心念呢一種啊，今日係咁樣念，聽係咁念，一生一世都係咁樣念，咁你肯定咧，你咁誠心咁專一啊，有啲人問題嘅時候咧，菩薩一定係慈光普照，係尋聲救苦，令你消災免難，在呢個部位之中係得到呢個無所部位嗰種好嘅果報。咁十四無畏中咧。今日只系讲咗第一种总括嚟个苦咧，念菩萨名得到解脱。咁第二种咧就遇到呢个火难，念菩萨名得到远离呢个火难。有乜时间遇到啊？搭上九点香港文场，附远啦，下星期四圆月子功德，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 人有見聞者， 悉 發菩提心，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盡此一報身， 心極樂過， 南無阿彌陀佛。 好啦，下個禮拜四再見啦。